十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 你的美无声无息， 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黄黄失色我不后悔。 知道吗？每天散步半小时更聪明哦。运动让人更聪明，那到底多大的运动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效应呢？美国一家大学的研究者要求参试者每天散步半小时，坚持26周。在研究前后呢，这些参试者接受了大脑及认知功能的测试，结果发现坚持散步之后，参试者的语言、视觉空间、推理等各项认知技能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开始沉思这份爱还值不值得努力去维持，你偶尔有点小自私，我偶尔有点小固执，但是想那两个人能百分百的合适。可以让梦想变真实，每

怎么了？ 下一首歌呢，来自薛凯琪，叫做 Better Me。 Better Me 是一首很有爱很感恩的歌曲，凯琪借助这首歌来鼓励自己，感谢曾经在爱情里受到的种种伤害，也希望能以榜样的姿态用音乐去感染身边的女生，做自己骄傲的 Better Me。 珠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跟着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合理，想念和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一切生命和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天天地练习， 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否则

年轻，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见过，没经历过，没享受过，没震撼过，连自己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谈简简单单才是真的？ 看人去楼夜空，往事已无踪影，独留我在风中。年少不知愁，深情不懂把握，来去随心随意，相扶凭一刹那春风。梦已远走，爱却没收，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精致、温馨、浪漫，这样的自习室你愿意学习吗？最近西南财经大学发布了一组图书馆自习室的照片，黑色玫瑰地毯，饮品点心，舒适的皮质软椅和简洁的蓝白色调，还有暖色的灯光，精致独特的内部设置，让师生直呼温馨浪漫。 半城自己梦中是夜空，只剩下孤单的我，浮现你睡梦

多少秘密在你心里，我也许只是你欣赏的风景。

心真心只也曾记得在哪里。 下一首歌来自 Morrison Me， 这是一个美国当代的基督教乐队。1994年，他们成立在德克萨斯州，是格莱美提名和歌奖的得主，擅长于福音乐，受到了众多歌迷的喜爱。一起来听到 Morrison Me 带来 I W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Snow and mistletoe and presents round the tree. Christmas Eve will find me when the love light gleams.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if only in my dreams

岁月落实的满足， 贴在窗前的梦， 从来都是浪荡漂泊， 贴在山间的我， 从来都是怀里红尘不息。